够唔够辣啊？辣唔辣啊？够唔够辣啊？我手车啊！唔准笑佢，你边边角等佢啊？ 喺前面路口啊！ 小姐，我系浸会学生啊，唔介意嘅，问你几个问题得吗？ 你老唔老啲啊？ 我留得班都系咁噶啦，我问啊，请问你平时中意睇啲咩刊物咁咧？ 龙虎豹啦。 哦，好，咁你平时系中意做啲咩活动啊？ 打麻雀咯。 哦，啱，咁你系中意啲咩类型嘅男士咧？ 肥肥矮矮，唔高过五尺三寸嘅，面懵懵，眼细细，嘴翘翘。诶，不过执法咧你嘅。 Honey， 上车啦。 慢慢等咯，浸会学生。 快啲上车，木嘴，唔系着得几条牛皮裤都顶唔住啊！ 我冇车坐咩？ 呢架都算车啊？ 你咁矮都算人啊？ 我呢架系清水湾车吧？你够唔够胆碾翻转啊？ 你架车同我架车碾，哈哈！ 咩啊？赌唔赌啊？ 赌几多？ 吓，嚟，好啊，赌啊， 身家性命财产三百， 好，我三千博你三百。 喂喂喂，追唔到啦，仲快续退步。 妈我等啦，慢慢唔迟啊。 你知唔知你头先开成九啊几米啊？ 阿 Sir， 我系良好市民嚟噶，我见到前面架车有到百几米，唔开九啊几米，直接叫唔好开咁快咯。 你而家唔好讲咁多嘢，我会 call 台追佢噶啦。你揸翻好啲啊！ 哦 ，thank you Sir， 唔好咁快啊， 唔该啊。 哎呀，今次咪输梗？ 傻啦，我哋行小路追佢啊嘛。 你架车冇晒油啦，你嗰三百蚊我代紧啊 ！DM 三六二七，而家过嚟喺清水湾度危险驾驶啊，跟我翻去。 吓， 讲咁多俾钱啊！ 我哋赢咗啦，磅水啦！ 啊！佢真系死巴佬作反啊？点？九点两个字都唔翻工。你埋睇你做乜鬼嘢？ 哇，好辣啊！ 吓，好彩坚叔未翻啫。 你唔知啊？ 唔见佢真系未翻啦。 咁边个开铺啊？ 神秘人咯。 神秘人啊！笃笃笃笃笃笃 笃。咦？唔好埋你啊！我点解上嚟会打死人嘅？咦？你啊嘛？你啊？ 玩下啫。 玩？边个同你玩啊？吓，我退隐江湖咋？想当年啊，我出嚟讲义气嗰阵啊，你都唔知喺边啊？边个唔知我横头咁细孖噶？ 唔关我事啊，我开工先啊。 唔关你事，唔关佢事啊，唔关我事啊，系佢哋同人哋练车咋？ 有冇义气先？ 义气同你哋讲嘅咩？义气同阿豪哥讲嘅嘛？吓？ 唔该，坚叔喺度嘛？ 我系啊，咩事啊？ 系台湾中伯介绍我嚟。呢封信佢叫我交俾你， 呢个中伯专俾麻烦我嘅。你睇，写封信都想睇到我近视。 我喺台湾做生意嗰阵， 做咩生意啊？做生意，坐监就坐监啦。话俾你听啊，唔好以为自己仲系大佬啊，呢度冇大佬噶。 我冇做大佬好耐啦。 咁你踩住我只脚咁耐？ 唉，坐过监咧，好难揾嘢做噶啦。不过好彩我呢度系专收垃圾噶。呢个烂口饭我堂细佬，呢个交通灯我契细佬。 呢个唔准笑我以前条菜嘅细佬，你叫咩名啊？ 阿豪啊，豪 叫豪哥。 豪哥， 建叔，我可唔可以喺度做嘢？ 仲使讲嘅，以我同钟伯嘅交情，以我建叔嘅人情味，以你豪哥嘅遭遇啊，梗系唔得啦。 咁咪冇得捞？ 梗系啦，我收留你嗰度用乜嘢大概成年，我都赚埋啊！唔好搞，我俾十蚊你坐的士翻嚟做大佬啦，啊！ 十蚊， 建叔，你咁样太冇义气啦！你咁样对豪哥点啱啊？ 咁咪点啫？ 起码你俾十五蚊啦，十蚊出唔到尖沙咀啦。 冇散纸啊，我哋俾住先啦。跟住入面出粮啊！ 豪哥，我好崇拜你噶，人人都叫我做细孖噶。呢几年做嘢我都有啲积蓄嘅。你攞晒去啦，啊！ 多谢我。 出粮啦，木仔， 唔好再笃我个头。我发过誓，以后都唔再俾人用手指笃我个头。 你几时发噶？ 我细个同阿妈食饭，我讲错一句说话，佢就用一只手指笃我个头，要逼我食晒成煲饭。好彩，我阿爸同我食咗，点知仲弊。佢见埋我阿婆一齐用四只手指笃我个头，逼我食晒前日嗰煲冷饭。喺嗰次开始，我就发誓，永远唔再俾人笃我个头。 如果人哋一定要笃笃咧， 咁咪出粮咯。 贤仔， 佢哋笃我啊！ 喂，俾人发誓，你笃佢做咩啫？佢扮啱佢笃佢咯，我唔问理由啊，你笃佢唔痛噶嘛，一定要叉佢，叉佢，叉佢，叉佢，你死鬼仔！ 喂， 坚记车房吓，发仔啊！ 喂，阿敏啊，喂阿敏啊，我系发仔啊，我系同事嚟啫嘛。哦，三点啊，喺上次老地方见，好，请见啊。 睇多个啊！ 喂， 收咗线啊！ 几银？你条女啊？ 唔系，佢老母嚟啫嘛。 你追佢定追佢老母啊？ 佢哋两个两为一体噶，我同阿敏行咗三年啊，我去亲家都三条一齐噶。 咁咪拖下手仔都唔得？ 得，拖佢老母咯。诶，咁娇耐噶，喺听建筑翻嚟一个人见唔到阿柯笨甩啦。 冷化，你平时咁烂口，一眼见到外母收唔收得住啊？ 梗系唔系啦，我咁样同佢讲嘢，佢嬲噶。我外母好巴闭嘅，佢周不时啊上电视教人煮菜啫。 哦，我知，刁太啊嘛。 好啊，做佢咯。喂，阵间唔好话我食过烟啊。 嗰边。 阵间你记得帮我攞广大校外课程报名纸啊。 又话督波， 督你个头啊！ 发仔。 哎，伯母， 伯母， 哦，叫我 Mrs. Steele 得啦。 啊，伯母啊，我同你介绍啊，呢两位系我同事，呢位系机械首席工程师交通灯先生，呢位一般常务总领事吴准少先生。 哦，即系大计同打杂啫。 阿敏妹， 你两个食烟啊？ 戆居， 我冇食， 你哋又生 cancer， 唔好话我冇话过你啊！ 坐啊，伯母。 坐。 到你讲。阿妈听日生日，你六点钟就要到噶啦。 哦。 阿妈话唔够脚，你可以蹬脚。 哦。 够脚咧，你就帮手招呼人。 我会噶啦。 仲有咧，阿妈仲拣咗个五两重嘅金土，话当系我同你送俾佢嘅礼物。哦不是阿妈揀的，是我揀的。 伯母，你不要叫 Mrs. Steele 啊，叫 Mrs. What 就差不多。 发仔，你想出人头地呢，就识多啲益友，呢啲咁嘅猪朋狗友会害死你的。 伯母费人手快心快啫， 我口咁臭啊，死得仲快啊。 我原谅你嘅唔礼貌，因为侏儒多数系有浓厚嘅自卑感，心理唔平衡嘅。 阿基，而家一系我哋走，一系佢走，你讲啊！ 梗系我走咧，同啲未受过教育嘅人嗌交，斩死我人格嘅啫。阿敏走， 伯母，你听我解释啊，伯母。 喺你两个猪朋狗友未向我道歉之前，你唔使自见阿敏。 伯母啊，阿敏， 走啦！ 我呢镬俾你累焦死啦！ 咩啊？你唔系叫我哋同佢道歉啊嘛？ 唔系想，系一定要。听日无论如何，你两个仆水一定要跟我饮啊！ 吓！ 老法， 乜交叉事啊？有咩指教？算乜声？ 阿敏同佢老豆老母讲嚟。 阿母，食饭。 呢个朋友黄日发，佢啲同事，我爹哋啊。 对唔住，伯母，我哋寻日讲错嘢。 对唔住，伯母，当我哋讲错嘢啊。 系咯。 系咯，伯母，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佢哋啦吓。 我点敢唔原谅啊？佢两个拆眉拆眼，我唔惊黑社会寻仇咩？各位随便喎。 系咯。 系啦，阿发啊，多谢你嘅金桃玉牌同埋钻石表啊。 随便吓。 喂，咩金桃玉牌、钻石表啊？ 咁样嘅，阿妈寻日话好激气、啊，话买翻多啲嘢嚟顺翻自己条气咯。咁你一阵俾翻钱佢咯。 你阿妈系屈完细妹啊？ 喂，好闷啊，行啊。 我唔闷啊。 我话你闷啊。 我唔闷啊。 你闷啊，行啦、啊。我都好闷啊。 就只有单独机会同你倾下偈咯。 阿敏啊，过嚟啊，过嚟见下三伯公啊。 嚟啦，伯母。 我个女啊。 咁大个啦。 总之咁啱啊，一齐饮杯啊！ 喂，胡哥唔掂啊！我见到出边有个人啊，佢插樽入花盆啊！ 关我哋咩事啊？ 哎呀，你冇睇见红本色嘅咩？佢插完樽入花盆之后咧，跟住就烫门，然后就乱枪扫射。 戆居，横掂都要掹枪，使乜插枪入花盆啊？大哥城喺边度？我要晒佢。 哦，你揾大哥城系嘛？大哥城唔喺度啊！ 你冇呃我，我知佢喺枫林角。 哎呀，呢度唔系枫林角啊，呢度系吴多角啊！ 吓、啊，咁咪揾错酒楼？咦，我支枪咧？咦，我支枪咧？死啦！咁多花盆，边个系啦吓？ 我嚟介绍，呢位系陈校长、简议员、范牧师。 你好。 呢位黄医生。 你喎、 啊，系啲系啲。 死啦，发仔，我唔知道打咁大噶，输咗万几人冇钱俾啊！ 你啊正屎忽鬼，你叫 Q 咗你唔好赌啦，扑街啦！以为捉咗人啲水话，啊呢镬屙白甩啦，屙白甩啦！赌博唔系正当行为嚟噶嘛，系咪先？ 我哋过嗰边坐下吓、 好啊，伯母啊，我唔 Q 系咁嘅意思啊，伯母。 Q 乜嘢啊？碎咗啦。 请坐啦，阿敏，你过嚟。你两个即刻同我扯啊！ 伯母，我真系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本来想俾个机会你高攀我个女嘅，不过我发觉你呢个人无可救药，阿敏以后都唔会见你噶啦。 妈， 我听日同你去配眼镜啊！呢啲咁嘅人你都会睇得中同佢行嘅。 哎，恭喜恭喜恭喜！豪哥同我饮杯啊！ 恭喜啊你啊！ 嚟啦，豪哥同我饮杯啊！我未醉噶喎，吓嚟啊！ 咁啦， 饮你做乜啫？啊， 啱啦，你带埋呢两个猪朋友又即刻走啊！ 啊， 伯母啊，咁嘅蛋糕。 你咪带翻去俾啲工厂妹食啦！ 咁又唔好，伯母，归你吔嘅就系你吔嘅。 死 啦！人先忍住好忍我老婆啊，最娇闷就你。我哋带佢 happy 走。 屎嚟噶，屎嚟噶！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唉，发仔啊，我唔该你唔好鞋鞋声啦，成条街啲人都知你失恋啦。 我唔 Q 系失恋，系我撇佢啫。 系啊。 唉， 喂，你咁咪执到咯？你娶咗佢啊？你外母女你短30年命啊？ 唔系。 唉，唉，我系你咧就散下心，好易忘记佢啫嘛。 咁啊系，旅行都好嘅、不过一人去好闷嘅啫。 诶。你请埋我哋三个咪得咯？ 系咯系咯， 戆居，嗰啲老婆本嚟噶嘛，啱唔啱先？ 老婆本都要储过嘅啫嘛。 系啊， 你嗰几万人咧最啱咪请埋我哋三个去旅行噶啦、你唔使担心啊，攞晒啲钱嚟我同你发白。 咪一早喺呢度咯，就你帮我储几万人啊嘛。 唔唔唔，咁唔啱数啊。 哦，你真系反口 讲喎？ 咩反口嚟噶？ 有冇搞错啊？ 你而家三个小姐夹埋嚟屈我老婆？ 咩屈啊？ 你哋系咪想参加 港台群星超值团啊！ 系啊系啊系啊！ 喂喂喂，差迟到啦！ 唉，得，即刻磅水先啦！ 有咩着数先？ 嘿，梗有着数啦！早机去晚机返，住槟城一流嘅大酒店，房方有桑拿浴，一日三餐香港美食，坐豪华旅行车飞机位，晚晚歌舞表演，男士仲有儿童不宜嘅精彩节目啊！ 呢个最啱听。 咁几时去啊？ 听日咯， 听日。 马来亚春色，绿野景致耀眼，椰树影中令那海角如画。你看看那 黐线， 安军， 句， 各位团友上车啦，上车啦！ 啊，系嘛，我都话咗唔使担心噶啦，你睇架车就知道呢个团够豪华啦，系嘛？ 喂，你讲咩话？ 我系话睇架车啊，知你嗰个团影真麻麻，不过坐车唔紧要啦，先走啲咧。 笃笃， 唉，两位大家上车上车，哎，谢。 哎呀，谢谢谢谢，位先。嗯，敬我哋先， 杯有相似，杯有相似。 哇，呢架车都救得好惨。 两位，呢两个位系嗰两位特别大哥噶，系请翻落去先啦。 点解佢两位有特别座位噶？ 翻落去再讲啦。 真麻 烦， 细，快用电话。 上车上车， 呢两个人又 点搞噶？点啊？我 点？呢两位系俾咗特别座位费噶，咁咪可以坐特别位咯，明未？ 咁又话系港台群星团嚟嘅？ 系啊系啊， 我冇讲错啊！嗱，你哋系香港人，佢哋系台湾人，嗰两位系阿星，咁咪港台群星咯。 我仲以为有林青霞同张艾嘉添。 喂，咁你即系捉自杀啫？ 啊！我唔知啊，香港我负责，槟城我老友负责嘅，你问佢咯。 呢度我交晒俾你， 我俾面你香港大佬，振波，冇事。 满啊，坐满啊。 咁我点啊？ 團友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車。 哎呀，好 嘞 好 嘞。肥仔，来我扶你落嚟。哎，嗰边，快啲，快啲啦， 哎。各位，呢间房就系你哋噶啦，你哋早啲唞啦，听日早起身啊。 早唞。 喂，咩啊？ 你又话有桑拿嘅？桑拿床啊，睇下。 夜晚冇噶，晏昼12点至2点，山冚晒啲窗啊，仲兴过焗桑拿啦。 喂， 咁咪即系咬人啦！ 呢次入咗谋人子啊！你依家咪死人放点瞓？ 中！喂，有阵雨啊！ 咩啊？ 阵雨？ 系咸鱼啊嘛！ 惊少， 散发埋佢啦！ 阿伟，你估呢个冷气系真嘅定系画嘅啦？ 嘿，开下咪知咯，你使死啊！ 喂，差唔使死啊！咁样喷晚都唔使瞓。喂，你快啲熄咗佢先啦。 我 熄咗佢 啦。 喂，唔好讲咁多啊，坐成架车唞唞先啦。快啲啊！点啊？你瞓边度啊？ 喂，准备好歌舞未啊？ 咩歌舞啊？ 呢个团话明晚表演歌舞噶嘛？今晚你哋表演，听晚就台湾佬。 我哋轮流表演歌舞，你都傻噶你？ 戆居， 冇所谓，一人俾100蚊我，我代替你哋表演。 唱咩？ 唔俾就表演啦！ 俾，我俾500蚊添吓，我写张 check 俾你。 快啲啊！ 喂，又话有啲儿童不宜嘅神秘节目嘅？ 系啊，带你睇《燕猫》啦。 燕猫？ 系啊，儿童不宜噶，香港冇得睇噶。 大佬， 500米，唔该。我哋今日边度都唔使去啦，吓，唔该你，早头，早头，早头。 喂，转死性啊？要交错俾五嚿水银？ 呢啲傻嘅，我张系期票嚟噶嘛，个日子写1997嘅。 咁啊， 女朋友 ，No， you two stay here。 喂， 咩啊？整两个星入你呢间房我哋噶嘛？你住晒咩？三围一张床啊，早啲瞓，听日六点 morning call， 知唔知啊 ？OK。 哎呀，我 哎呀， 喂，咁我点啊？ 哎呀， 朋友， 哎呀，朋友啊， 朋友， 你要做咁白白净净， 衰仔冇嘢。啊！ 起身啊！ 喂，话咩事？ 开门。 就是槟城最有名的卧佛，外地的游客嚟亲槟城都一定走嚟呢度参观，因为佢的神迹咧系非常之多嘅。 唉，死啊！我两日先射得只招咋，再冇嘢时我死死咁。 好到我啊！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开动！ Patrick， 随便啦， 打下字都唔单声啦。 哎呀哎 呀哎呀 哎呀哎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喂， 斌哥， 边个系参加呢个旅行团噶？ 系你。 唉，估唔到我刘定坚喺世鬼人病卒之都俾人搵翻钱。 咁啊，话唔埋嘅，话唔定就喺度识到女仔咧。 唉，识到都嘥料啦。佢叫你一个先唔好带，连 tips 悭翻，咁点追女仔啊？ 所以话你啫，追女仔使钱嘅咩？如果俾我夹呢件正啊，一毫子都唔使追俾你睇啊！ 做怪都唔知系咩人嚟嘅， 公子，等我哋出去查探下。 好，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冇笃笃笃冲冲冲冲冲，我入云阿公啊子， 冇问题。 啊，公子啊，请休息，欲登时候。 好。 咩人呢？古古怪怪。 记住，千祈唔好出声啊！你一讲到啲嘢都系衰咁嘅， 总之扮酷扮到底， 唔顾得好耐啫。 哎，点望下白云，望下青天，好陶醉咪得咯？ 陶醉。 哇！ 佢有三个跟班跟住噶，我谂梗系好有钱顶啦。 睇佢哋疏疏地啊，有钱都冇用啦。 唔系啊，睇佢哋几得意啊， 有人发姣发癫啊。 哈，你唔系啊，你去做鸡婆啦。 算啦，咪整色整水啦，等我去帮你做阿黄婆啦。 唔好埋你住， 企定， 手伸， 系手伸。 做咩啫？我嚟拜候你哋公子咋？ 对唔住啊，小姐，系佢要守你身啫，因为我哋公子啊太多钱，佢成日惊住佢阿叔会谋财害命。 行开。佢做咩？佢哑噶？ 呢叫听不到啲说话。我公子应该学默剧嘅，佢唔系咁轻易同人讲嘢，佢就中意做默剧嚟表达自己嘅。 咁佢头先讲咩啊？ 佢话佢嚟咗呢度疏乎咗两日。 今次我明啦，嗰个就我朋友洞洞，我就蚊子，你让我哋一齐食饭咧，系咪咧？ 你真系聪明啦！我叫交通灯，佢又要刘定坚，因为公子黄日发，我识唔识一把？ 咁又冇咁衰，你叫咩名啊？ 唔准笑， 唔笑咪唔笑咯。 唔系啊，小姐， 我哋喺隔篱酒店嘅总统套房住，今晚见啦。 喂，洞洞，蚊子，你两个去边度嚟啊？今次先至翻嚟，你知唔知啊？成组人等紧你哋拍电视广告噶，快啲换衫啦，嗱嗱声出去，快啲啊，死蛇烂鳝咁嘅样，出去啦，小心啲啊！你哋成身都系人哋赞助噶，整烂少少啊，卖身你哋都唔得掂啊！喂喂，慢慢坐啊，慢慢坐啊！你两个件衫好值钱噶，唔洗得唔烫得唔折得，90,000+噶。喂喂，你钻石戒指啊，唔好嗨花佢啊，90,000+噶。因住啲蜡滴水落去钻石眼入边啊，好贵噶，30,000+噶，赔死你啊！ 咁即系点啊，监护人小姐？ 你叫我 angry 得啦。 我而家唔方唔 angry 啦，咩帝王享受30天，咩都系人赞助嘅，想坐又唔得，想瞓又唔得，想食嘢又话我仪态尽失，想劈拍又告到我裤甩， 嘈啦！你哋两个同我哋公司签咗合约嘅，喺30日之内要绝对服从监护人嘅说话，同埋一日要拍3次广告运翻去香港放嘅，知唔知啊？ 呢次真系苦过弟弟30天啊！ 你讲俾自己听好啦，如果唔系我告你毁谤噶。 我哋不如拍啦好吗？嗨，你好，我系参加帝王享受30天嘅董曼玉，我哋享受紧嘅帝王套餐系由阿里吉达餐厅赞助，阿里吉达人间美味，食到你舐舐脷，攰死人啦！喂， 我系交通灯啊，你系蚊子啊，洞洞啊？ 你揾我哋两位小姐啊，等阵啦。 交通灯啊， 喂，我系洞洞啊。 我公子想请你两位来泳池边赏月啊。 好啊好啊，我哋5分钟之后到啊，拜拜。 喂，好鬼肚饿啊，一啲嘢都未食过。 而家知道浪漫顶唔到肚饿咧，自己揞钱食过啦。 哇，喂，你发达啦。 系啊系啊。 点啊点啊，咁点啊？都话叫你唔好出声啦，话极你都唔听噶，你出声声碎梗噶。 点叫样啫？ 呢度几好啊，不如就坐喺呢度啦。 好啊。 佢哋做咩啫？ 我公子话今晚嘅月色好浪漫咁话， 咁佢做得几好喎啲默剧。 切，佢唔系好叻啫，我哋两个做默剧古戏名仲叻啊。 系啊， 系咩？做俾我睇下。 你企喺中间先。我哋做套 埃及妖后。 妖后。 好啊。 预备好未？ 做啦， 我哋做啦嘛。 埃及妖后。 妖 后。喂，播懵啊！ 哎呀，唔送咗你后边啊？点叫做妖后啊？ 你攞个揾笨嘅，发仔，你做啊！ 系啦系啦。 公子啊，做你最拿手嗰套 得嘅， 得嘅得嘅。嗱，嗰边有个台，一要过去做啦。 好啦好啦，而家开始啦 有一个满怀大志嘅青年，佢上咗白粉嘅，佢食白粉食到好穷好穷，点知又遇见狂风暴雨，吹到个行路打倒褪，于是佢谂谂下，真系想死咗佢，但系佢谂谂下又唔系好想死，又想死，又唔系好想死，又想死，又唔系好想死，又想死。又唔想死，又想死，又唔想死，又想死，又唔想死，又想死，又唔想死，又想死，又唔想死，又想死。 到我，到我。不过唔使惊，突然听到一把声，嗰把声叫佢揾翻佢嘅旧爱人。于是佢就去揾啦。哇！突然间见到佢旧爱人，咦，变咗个肥婆，而且仲有臭狐添。佢就话可以借钱俾佢。不过要佢献身喎， 诶，等我嚟啊！而家呢个后生仔嘅心情咧，系又开心，又痛苦，又兴奋，又高兴，又咸湿，好咸湿，非常之咸湿，仲有嗰种唔同嘅情绪喺佢身体里边冲击、冲击、再冲击、最后冲击，足足要拒绝呢个女人啦，足足要拒绝呢个女人，但系呢个女人都系你嚟啦。 又我点知个女人好狼毒，搵人去打跛佢右手同埋左脚，咁佢有一只手同埋一只脚跛咗咯，咁点算呢？于是佢用单脚跳下跳下，咁我搵个凶手，用只左手嚟打个凶手，点知只左手又跛埋，咁最后冇办法啦，佢又想用唔跛嗰只脚踢死个凶手。 做 Q 先系咩？影帝都死啦， 都唔好出声啦，谢幕啦。 好嘢！ 好嘢！好嘢！ 做得好好喎，夜啦，我哋翻上房啦。嗯， 咁早？ 咁早？ 早？ 唉，你封妹子咩？听朝带我俾我啦。 都好似唔过电嘅。 我已经堕入爱河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起身！ 哎呀，哎呀， 都唔使摸呢哥啦，我哋今日死都唔去睇风景噶啦！ 翻香港啊，快啲走啊！走！ 有冇搞错啊？话明七日游噶，三日赶我哋走！ 你黐线嘅，你个团长走咗佬啦，我都冇得捞啊！ 喂，边个啊？ 喂，我系交通灯啊，我哋公子咧有啲急事要赶翻香港，你留低个联络电话啊。 哦哦，四八五八三七五啊。 哦，好啊，香港见咯，拜拜。 拜拜。 各位听众，而家又系白才女嘅节目时间啦，系人都会面对过恋爱问题噶啦。试问边个人未恋爱过呢？我白才女响日头开多个恋爱信箱，就系俾所有痴男怨女向我倾诉嘅。你有爱情嘅难题就揾我白才女啦。 几多电话啊？ 你嘅难题就唔够我靓仔啊，所以冇得解决噶。 喂喂喂，你做嘢定听心机啊？ 白小姐，你真人真系靓啦，估唔到你嘅身材仲稍胜郑月玲少少。 搞乜鬼啊？ 你理得佢咁多啫？佢揾个个，你咪又揾个个咯。最紧要自己开心。 喂 喂，喂电台啊？系咪爱情信箱啊？ 商业一台。哦，你想同白才女倾偈系嘛？好，不过你先熄咗个收音机先，因为会有回音嘅。等等啊！ 咦，佢个鬼嘢！咁衰，你咪唔好理佢。 你讲。喂，我系白才女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做坚仔啊，真系好彩啦，第一次就打通啦喎。 坚仔啊，你有咩恋爱上嘅问题咧？ 上次。去旅行咯，识到个女仔，翻嚟谂谂下，好鬼中意人。 咁你想点啊？ 咪想追咯。 你够唔够资格去追人啊？ 我梗系够啦，我又有钱有面又高大英俊。 咁你几多岁啊？ 十七咯。 喂，啲咩声嚟噶？ 啊，冇，系我只贵妇狗打痴，因为佢伤风，小心啦，唔好嘈。系啦，坚仔啊，你既然咁英俊，你杀追到佢噶啦，有咩问题呢？ 唉，弊就弊在有两个衰仔同我争咯，一个叫做交通灯，一个唔准笑。 佢哋点啊？ 佢个人好衰噶，嗰个交通灯咧又烂赌又烂滚，又冇眼又牙刷，而且个人好卑鄙噶。咁我啲咁正直嘅人啊，好容易俾佢暗算噶嘛。 佢系话你啊！ 你 会 死 啦！ 你叫佢。 咁你仲有个靓仔唔准笑咧？ 嗰个正系非洲和尚嚟嘅，五尺争一寸，矮仔多咸湿啊嘛。而且佢日日都唔刷牙嘅，个口一浸嘴。你话呢啲咁嘅人同个争女仔系咪戆居？ 你就戆居。对唔住啊，头先有电波骚扰我哋嘅空中谈话。咁讲法，你即系有两个靓仔情敌啦。 白才女啊，有乜办法可以扫走佢哋，又显得我唔小气啊？佢哋都系打我工噶。 哎呀，咁好简单啫。嗱，你加佢哋三倍人工，晚晚请佢哋食包翅，仲晚晚请佢哋去跳舞，咁佢哋咧就会怀疑你有毒计，咁佢哋就会惊啦，惊咧就会自动执包袱走噶啦。你话系咪？ 条桥都几好，我想点歌啊？ 点俾边个听啊？ 点俾我最中意、最可爱、最性感嘅蚊姿听，祝佢青春常驻。 咁好啦，咁我帮你播啫。 点啊？点啊？唔好啊！ 播只英文歌啦，好旧噶啦，叫做 Only You， 只有你一个。 Only you, you, you, you, you can make this world seem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Oh, only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can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Only you and fill my heart with love for only you. You, you, you, you, oh, oh, only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我冇运动下咋嘛，呀，有咩唔妥？ 冇，车得一窒油，帮我 check check 佢，转头翻嚟攞。 好好。 喂，你啱跳舞噶？ 我都唔识嘅。 唔识，玩 disco， 听晚有个怀旧之夜，送张飞俾你啦。哦。唔好嘥咗佢啊！多谢又好，送俾人又好，记住啊。 俾我都冇用噶。 喂，两张边个分啊？ 攞翻嚟啊！你两个系想分，俾阿发仔就得， 俾佢。 Miss 啊，你 boyfriend 系咪好有型噶？ 多谢啊，你做功课咯。 你今次系咪第一次同男仔去街呢？ 梗系唔系啦，第三次到啦。 嘿，乜你咁瘀噶？佢系咪以为你好有钱噶？ 我都冇机会同佢解释。 喺你未决定中意佢之前啊，唔衰得噶。 今次衰梗啦，佢约我去帮，我都冇衫着。 唉，咁就易啦，我家姐去咗美国读书，楼上有大把靓衫，我攞俾你试啊。 咁样唔系几好嘅。 唔怕，我爹哋妈咪去咗欧洲做生意，呢度呢我打晒色，你仲可以叫你男朋友嚟呢度接你添。 滴答滴答滴答，你唔系烂口发，你唔系烂口发，你系倾城之恋嘅花柳园，唔系系范柳园。你是文艺到痹，你讲嘢好文雅噶。 哦，我的说话是多么文雅哦。哦， 喂，佢成世系咁咪好唔掂？ 唉，有暗号噶嘛。嗱，如果你听到发达咯，咁你就要醒翻，变翻烂口发。 哦 ，I understand， 我完全明白了。哦哦， 醒。 哦，我现在可以去吗？请问？车子在哪儿呢？ 在门口啊，我同你去。 Thank you。哎，嗯， 喂，蚊子啊，今晚点啊？九点，系九点了喎，吓，不见不散，拜拜。 喂，蚊子啊，点解啱啱唔通嘅？问天气，今晚点啊？十一点？好啊好啊，系咁啊。 我家姐落紧嚟噶啦，你等阵间啦。 姐姐。 今天晚上你都冇迷人我， 家姐啊，你今晚记得早啲翻嚟啊，爹哋妈咪等你们噶，得啦。 小妹妹，你真是天真活泼啊！ 我的你 boyfriend 唔信啊， 请，拜拜。哦，今晚嘅月光好像柠檬哦，哦， 拜拜。 赵生 ，Hello， 多谢两位光临。 Kenny， 你搞啲嘢我实嚟噶。 啊，呢个堪富嚟保家，呢个英格嚟煲埋。今晚我哋嘅怀旧之王大奖你赢晒。 今晚咁多靓人，几时轮到我啊？ 啊，我哋今晚个奖靓唔靓？你攞紧，揸揸先啦。Good evening。 董小姐，不知道你要学些什么呢？ 究竟你喺度讲紧乜嘢啫？定系同我玩啊？ 是不是我冒犯了你？ 唔系。 那么我就放心了，我愿意冒犯你，只为动动你的刹那，是那么的那么的令人心动哦。 我哋冇叫香槟啊！ 哦，系赵生送俾两位嘅，啲花系赵生送俾呢位小姐嘅。 Hello， 诶，嗰个咪系最出名嘅钻石王老五赵定先咯。 我不知道，我认为最英俊是张活友。 Hi， 各位各位。今天我们这个怀旧之夜的舞会，除了怀旧之王的选举之外，还有一个别开生命的怀旧跳舞比赛，但是 Chacha 或者 Tango 甚至 Pachanga， 而是一部电影《花都奇遇结良缘》里面的橙舞。好，一阵你就好似佢哋咁用条颈嚟传个橙，不过千祈唔好用只手噶噃。嗱，大家台面有信封，边个有个玩字嘅，走快啲出嚟啦！ 我哋有个玩字啊， 我咪真是幸运了。请去。 啊，我哋都有个玩字 啊！系啊系啊系啊， 出去玩啊！ 好啊好啊 好啊。诶，你哋冇得玩。 OK， 呢六位朋友就可以玩我呢个全橙游戏啦。Thank you very much。不过呢个橙千祈唔可以跌落地噶噃，因为如果跌落地咧就会被淘汰出局啦。嗱，大家准备好啦噃。Up， 开始。 吃吧。多年的大英有此报。 点啊？好惨啊！喂，咁点啊？喂， 对不起，我失陪一会儿，因为我要排出体内多余嘅水分。Sorry。 哎呀，算啦。 你好爷， 不要那么生气，只不过是大家互问罢了。 我赵定先喺度发誓，我十日内要叫到你个女朋友过嚟我度。 哦，你的口臭得很呢，可能是十天没有擦牙。Sorry。 哎呀，上上啦嘛， 睇住你 上啦，哎呀得咗，哎呀发达啦发达啦发达啦，我中咗六环彩得奖啊！ 你发达关我 Q 事啊？你咁 Q 大声做咩啊？因住俾人屈到屙白甩啦，木嘴！ 哎，点啊？你冇事啊嘛？ 你会听 Q 过食蒸食死人啦、啊？乜 Q 嘢环境啊？ 我哋橙帽嘅冠军就散晒，冇人赢。但系怀旧之王嘅结果就有啦，佢就系、是、冠军就系赵定先先生。 嗯， 前面嗰两位。 啊！即系我哋， 啊耶！ 我哋赢紧冠军啊！我哋输咗。 嘿嗨！ 嘿嗨！恭喜恭喜恭喜！贵姓啊？ 叫我发姐得。 Hello 发哥。 呢位彤彤。 Hello 彤彤。 呢嚿嘢咁 Q 咗一定嘅，咩嚟噶？ 个咪。 我咪。 Hello 发哥，你今晚赢咗我哋嘅怀旧之王冠军，可以同我哋讲两句说话嘛？ 梗系得啦，木嘴，大家 happy 啊 ！happy， 我都 happy， 我条菜都 happy 啊！ 条菜？ 哎，时 Q 大甩得一句啫嘛，有冇奖金噶？ 有奖品。 哦，奖品好啊！阿妈， 哦，不过两位仲可以免收呢度一年嘅入场费噃。 乜咁 Q 孤寒都有嘅，你讲埋嗰份啊，吓，你口水系咁先啦，明咩啊？拜拜。 我好中意你头先咁讲嘢噶，啊，话俾你知啊，我成日都一个人嚟呢度翻学斗噶。 乜你唔怕俾人箍颈嘅咩？ 怕咩啊？有咁多差佬。 而家你冇差佬噃，我箍。 哎呀，整污糟咗件衫啦。 唉，所以话啫。有钱就真的麻烦，又要顾身份又要顾自己件衫，真的烦到抽筋。 是啦，有时我想去大排档啦，又怕佢邋遢，想行女人街啦，又怕 cheap。 唉， 你话冇钱几好咧，嗬？嗯。 柴鱼花生粥啊！ 喂，有人买粥喎。 啊，系。咩叫柴鱼啊？ 鲍鱼鸡粥我食得多啊，茶叶花生粥我真系未食过，唔知道好唔好味道咧？嗬， 不如我哋扮穷试下咯。 哦 ，good idea， 嚟嚟嚟嚟嚟。老细，两碗粥。 诶、欸，一碗够啦，我哋而家穷啊嘛，一碗两份食啦。 系，一碗啦，唔该。 呢边油炸鬼啊？ 啊，两条油炸鬼添啊？ 诶、欸，一条好啦。 我哋穷噃，一条得啦，几多钱啊？ 四蚊啦。 哦，一千蚊你冇得走咯，啊，咁啱有四蚊喎，嚟啊，嗰边食啊。 死肥仔玩阿叔啊！ 你喜欢吃啊？给你吃啊。其实很多两公婆都是打份工的，未必不够有钱人开心的。 是啊， 如果你又冇钱，我又冇钱，你估会点啊？ 俾我沟埋咯。 咩话？ 哦，我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话我哋生活上可以沟埋，沟埋，意思？ 哎呀，刘星啊，快啲眯埋眼许愿啦！人哋话喺刘星消失之前许个愿啊，系最靓噶。你许个咩愿啊？ 发达咯！ 出，你冇钱咩？ 哦。哦、我有，边个话我冇钱？ 你有咁多钱，仲想发达啊？人哋话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有多啲钱可以做多啲善事啊嘛！你许咗个咩愿啊？ 唔话你知，唔准你问。 我严刑逼供。外妹呀，情呀重嘅嘿，哥外妹呀，生啊子耶嘿，为了心啊头啊愿啊嘿，连你结啊上啊子呀嘿，只恨那一水呀格格天嘿嘿， 真可爱青春至今。 咩咁 happy 呀？ 寻晚就真系啲啊，你睇， 有几啲喎？边个恶嚟噶？ 梗系蚊子啦！我用咗半份人工同佢抹咗双生缩水，哇！佢就屙我一啖啦！ 好嘢嚟噶喎，查边度噶？ 冇噶，蚊子话想缩边边咧就查边边，查咗好靓噶。嚟，我同你查吓。 查边度啊？我净系觉得面潮潮地啊。冇乜嘢啊，凉凉地啫。咦，你啦！哇縮緊上去，哇喂，成份扯曬上去，喂崩翻落嚟，死啦！ 交佢， 哎呀，哇，千祈唔好落亂查死人噶，哇，哎呀， 情關始終闖不過，闖不過， 哎呀，我琴日真係掂咗碌電燈柱啊！你又有人惡你啊？ 揸住 啊！ 六四陣陣， 哇！边个射你噶？ 梗系你日思夜想佢日思夜想我蚊子妹啦！ 你讲大话，你叫你阿妈射嘅，我寻晚同佢一齐。 你几点同佢一齐啊？ 九点咯，我同佢睇九点半嘅。不过未睇完佢就走先啦。 梗系啦，出边个高大英俊嘅男士等紧佢，仲飞个侏儒，你知唔知啊？我用咗成个月份人工同佢买两箱收缩水啊！ 咁点啱数啊？ 啱数，买一箱我一啖，买两箱我两啖，啱 Q 晒数。 唔啱数咯，嗱，你点 样啱嘅三数三角？ 喂 ，tell me why， 没有办法做乖乖，人之熟女暗女也想变坏。 喂，你唔系同蚊子去街系嘛？ 唔系蚊子哥你噶嘛？ 唔系又系琴晚发生嘅事啊嘛？ 系啊，我琴晚七点同蚊子去街吹咩？佢仲叫我唔好话你两个听添啊！ 梗系啦，蚊子琴晚约 Q 咗佢两个九点同十一点啊嘛，仲屈足佢一人买一箱先有得屙啊！ 黐线嘅，我使买收缩水先有得屙。我唔俾佢屙咁多咋，不过见佢成晚缠住我，顶唔顺先俾佢屙几下咋。 收货啊！ 收咩货啊？ 边个刘定坚啊？ 系啊，佢嚟 啊！我哋送200箱收缩水嚟啊！ 200箱啊！ 点啊？老实话俾你哋听啦，蚊子只系爱我一个咋，你两个唔使旨意啊！ 唔准笑，我提议我哋一齐联手对抗情敌。 三婶啊，佢两个缩咗啊！ 蚊子啊，不如我哋又去街咯。系啊，喺边度等？尖东咯，琴晚嗰度啊。系咯，好啊，咁一阵见咯。我冲个凉啊嚟噶啦，吓，拜拜。喂，冇理由做乖乖噶，去。我落翻啲香精先，一阵香喷喷。喂 ，tell me why？ 有人揾你啊？ 边个啊？冲紧凉啊？咩人都唔见啊？ 差人啊？ 做咩？ 知我就做差人啦，嚟啊！ 弥补嘅左街都犯我200箱啫嘛，咪搬晒入嚟咯。嗱，我冲凉啊，唔好出埋啲屎喺度犯我啊！ 你唔好叫救命啊，叫我都唔睬你噶。 叉住你， 挡吹， 叉晒你个挡。唉，热辣辣真系舒服。 彭当，你自己搞掂。 啲手叔死咁叔伯会死人噶，咁叔叔叔叔叔。 哎，怕咩啊？佢凡咁叔骨，有排咪叔死佢啊！ 最多唔叔到我咁样，你同佢定啦。 死仔死晒都收拾水落浴缸，死落咁掂啊！都死落咁掂啊！哥哥，哥哥。 哥哥仔啊，个水盆唔喐啊，同我整好佢啊！ 哦，净系水盆咋嘛？ 爽手啲喎、 啊！诶，掂个碌仔啊！ 诶，哥哥仔啊，个厕所喺边度啊？ 喺入边咋吓？ 嗰度啊？ 喂喂！ 啊！怪人啊！啊！咸湿怪人啊！ 咩事？哎呀，健叔，哎呀，你点啊？ 嗰两个衰仔咯，害我，我好晒啲收缩水落去， 原来玩到咁大镬，你点咋？ 嚟嚟嚟，系佢啦，系佢啦。 诶，呢位小姐话佢露体喎， 佢系我大佬嚟噶，佢自细就有发羊吊嘅症候，佢一吊九啊几镬吊吊下吊成咁，佢弱智噶，佢乜都唔知嘅，柴大哥。 弱智？ 佢真系乜都唔知嘅，柴大哥。我哋童年时话过，一生到尽头，也愿意拖着你的手，情。又开始渗透，而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可补救，相依怎可会永久，试问谁人能够相依过一生，足使将前途通通牺牲呀。极近， 问呢几句嘢咁熟咁嘅， 真系人间悲剧。 系啦，小姐，我谂你都唔告佢噶啦， 咁样点告得落啊？ 系啦，咁我走啦。 多谢小姐，你个水盆已整翻好噶啦。 咁我走啦。 爹，我到底过到咁晚嘢啫。 姐姐唔得闲，姐姐俾1000蚊你。 系啊。 咋？你自己买嘢食啊？ 多谢多谢姐姐， 唔使多谢。 多谢。 好食啊！哇！你咁都屈一屈啊！ 屈你个死人头！我攞翻啲医药费啊！快啲打咗一件实啲啫！嗰两个死仔，佢见到佢整死佢。 你 青春啊，真可爱青春啊，青春啊，真可爱青春啊，青春。 喂，你睇下呢架车啊，冇咗挡风玻璃，仲晾起晒添。 哦，抵叫佢死咧，好彩你架车唔系趴呢头啫。 喂喂，唔系、啊，我哋架车系趴喺呢度噶。啊，唔通呢架车真系我哋嘅？ 唔系啊。 扑三扑四，同你扑到四条胎呀，副计同个大鹅膜就冇计啦。 咁就屙白甩啦，冇咗副计，建筑翻嚟点同佢讲啊？ 仲有咩好讲啊？除非同佢讲数啦。 我点 Q 先点同佢讲啊？ 对唔住啊， 大镬！ 仆街啦，犯紧嚟啦，犯紧嚟啦！ 唔死啦，咁点啊？啊，坚叔，快啲抹好佢啊！个客话今日嚟攞车噶。 得啦，架车抹得好 Q 靓噶啦。 啊，系咪啦？我自己跟跟。呢个系新客嚟嘅，我哋俾啲好印象人。喂喂喂，点解你抹玻璃冇声嘅？ 唔系啊。 唉，用力啲捽先得噶吧。 哦，诶，坚叔啊，你做咩啊？ 拖落个车咯。 拖落个车。 哇，呢架车都买嚟嘅，几劲噶喎！个收音机整翻好未啊？ 哦，吓，整翻好啦啩？ 嘟嘟嘟，报告，今日本台东主有喜，停播一天。隔离三台为了过来饮亦都停播一天，请大家今天不要开收音机，继续去看电视。全日广播完毕，多谢各位收听，再会。 又咁嘅， 建叔啊，整得好好啊， 哦，几好啊，不过争样嘢啫，得得个水盆。阿玻璃。唔见咗嗬，你两个死仔打死你，扮啲钱扮得咁过瘾啊啦， 吓！仔快啲啊！ 暂停暂停暂停，喂，嚟啊嚟啊， 做咩啊？ 嚟啦，你哋发啦，有位赵先生每人肯出20,000人俾你哋拍广告啊！嗯，赵生啊，我哋嘅导师啊，呢位利文芝小姐，呢位董曼玉小姐， 董小姐乜咁啱啊？原来那位靓女就是你啊！ 仲有我啊，我哋两个为一体嘅，有我就有佢，冇我冇佢噶。 咁我梗系想一箭双雕 啦。诶，金夫人话你俾50,000元我哋拍广告啊。 系啊。 好价钱啊，嗬。你哋慢慢倾啊，我出去睇下啲客人。 咁董小姐而家可唔可以试镜 咧？得，不过试镜唔啱都要收翻5,000元噶。 赵生啊。架车有啲唔妥， 攞去附近嘅经纪车房 check 下佢咯。 你三个话正扑街嚟噶，好想我搵到副计，如果唔系你死俾我睇。系死啊！呢次嗰下你攞车啦。 燕叔，我琴日攞个车嚟 check 搞掂未啊？ 差唔多噶啦。 大靓，我而家要攞我嘅车走啊！大哥，乜你喺度整车噶？唔系啊嘛， 咁啊点 Q 样啫？车房真咪正当职业兼职， 我仲以为你系亿万富翁个仔添， 关你 Q 事咩？ 你系咪穷光蛋就唔关我事，不过你攞我架车去冲大头鬼就关我事啦。哎呀，仲搞到玻璃都冇埋啊？ 点会咁噶？我谂可能系黄日发冒充父老呃你，冇可能，发仔唔系咁人嚟噶。 你认唔认先？ 你唔使咁叫得车，我唔会衰俾你睇咁屋嘴。 不过我啊睇醒你一世都冇发达，你睇你个款，穷到裤穿窿，穷成咁追董小姐，太唔自量啲啩。 发仔， 董董， 你真系喺度整车噶？ 系啊，佢而家折堕啦，喺度做整车仔啊。 咩意思啊？ 咩意思？即系话佢同我哋赌钱，输晒啲钱俾我哋，而家冇晒钱啦。 系啊，而家呢度我先至系老细啊，佢啊衰咗咯， 衰咗咯， 衰咗咯， 衰咗咯， 你哋冇再大啦。 你三个简直恩将仇报啊！ 算啦，你哋唔好再讲啦。系，我系衰人个烂道，潮生，我唔系人，你挂我啦，你挂我啦，我算晒我两世救唔系人，你挂我啦，你挂我啦，你挂我啦， 好啦， 喂， 你唔好阻住我， 唔系话我话你啊，副身家输晒几唔闲，即系好似重新揾过啫嘛，有边度电视剧唔系咁嘅啫？你点解要隔住董小姐唔俾人知得噶？系嘛？嗱，咁咪冇事咯吓。 发仔，无论你有冇钱，我都一样喺你身边。你电话衰俾你三个睇噶。 这个一定的啦。 赵生，对唔住啊，我唔拍广告啦，我要陪发仔去散下心啊。我哋走啦。 唔该。 唉，过住啦。 你三个卑鄙无耻佬啊！ 蚊子喺度啊！ 何止啊，仲听到晒你三个啲衰嘢添啊！你三个简直系社会败类、飞仔、人渣。 冇错，我系俾佢两个引诱，只黑发借啲钱咋。不过而家觉悟啦，我痛改前非，我决定同你一齐对付佢两个。 哎呀，你个衰仔啊，出卖我哋？ 唔系啊，我谂住企喺正义嗰边咋。 对唔住啊， 喂， 咁我都企埋正义嗰边啦。 哦。我一个人衰晒，咁我唔玩啦！话俾你哋听啊，头先我哋讲啲廿万讲大话噶， 唔系吧？咁冇义气， 讲唔怕讲，吓好笑啦！义气同沟女有乜关系啊？有女有义气，冇女会变秘，沟唔到女义气变嘥气。话俾你听啊，我系呢度嘅老板，我哋三个都打过工嘅，发仔从来都未发过，一直都系一个车房仔。 哇，你咁都讲得出噶？喂，同啲 老板 讲啦，喂，我唔知食咗咩鱼肠， 呢个 就你唔好听佢讲。 卑鄙， 系啊，卑鄙， 卑鄙， 哎呀，你个衰仔打我！ 吓，痛唔痛啊？ 最有个用咩？等我下一套戏慢慢解释啦。 你哋揾我个女啊？ 系啊，伯母。 你唔好讲嘢，等我讲稳稳阵阵。伯母啊，我哋系专程嚟同你女道歉噶。 系啊。 我，你哋系佢朋友。 啊，唔系，我哋两个咧系佢普通朋友啫。佢系佢条仔。 啊，唔系，佢系佢亲密嘅朋友。 亲密朋友， 你哋几时识噶？ 我识咗冇耐咋，一识嗰晚就 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啦。 系啊， 咁就唔系大猪啦，唔通系细猪？ 咁你想点啊？ 哦，冇嘢，佢有啲嘢得咗零千金，所以特登嚟道歉，顺便求婚啫。 系咯， 你哋简直系混账，我唔会俾个女咁早结婚噶。 罚我啊， 抛佢。 唔到你唔制噶，三位主持熟犯人咁点啊？ 咩话？ 乜佢冇话俾你知咩？ 我报警拉你坐监，快啲叫个女落嚟。 唔理老乱，总要自愿，咁点拉啊？ 系啊， 我个女未够十六岁噶。 哇，十几岁就咁高大，咁我咪得八岁。 我问你啊，你点识得佢哋噶？ 朱女，你家姐呢？ 家姐，佢家姐去咗美国几年都未翻过嚟啊！你讲咩啊？ 唔系喎，伯母，前几日我先见过面，仲同埋朱女一齐添噶噃。 嗱，细猪，你快啲讲俾我知咩事？ 咪栋栋姐姐咯。 做咩发牛豆啫？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嬲发仔，嬲到痹啦！冇充有钱仔呃你，咁我都冇充有钱女呃佢啫。呵，鬼叫佢系男人啊，系蚀底啲噶啦。 董董，有人揾你啊！ 哦， 哎哟， 阿爸， 哎哟， 阿爸，你阿爸而家发咗达啦，我哋以后唔使挨噶啦。 我当年同你阿妈嗌交，嬲起上嚟走咗去非洲做生意，点知买到块地有钻石噶，我而家大把钱啦。 阿爸，无论我哋有冇钱都好，你翻嚟同我哋喺埋一齐，我哋一样咁开心噶。阿爸，大家咁高兴，翻去会址倾啦，我买啲汽水西饼翻嚟啊。 今次我哋有晒把柄喺手，一定要大声夹我。 上次系听 Q 你讲啊，衰咗啦，你讲。 今次我哋有晒把柄喺手，一定要大声夹我。 啱听。 你收咗。 慢咗，你个曱甴妹出嚟。 出面唔知做咩咧？ 你哋嚟做咩啊？ 闹衰你啦！ 我有咩俾你哋闹啊？ 多咯，唔知丑，扮有钱，攞补习学生间屋嚟扮自己间屋，仲欺骗我哋发哥嘅感情，够未啊？ 大家彼此彼此啫。 东东啊，我 算啦。你啊，你贪慕虚荣，招财冇错，勾三搭四，三穿四，四穿十一。 喂，肥仔，你闹得好过瘾啦、 啊！好过瘾、啊啊。哎呀，你又勾搭咗个肥佬大户 ，Who are you？ 佢系我爸嚟噶， 阿爸， 佢系你老豆，似佢老豆多似你老豆啦。 我呸！ 哎呀， 喂，你两个唔好咁啦。 咩啊？依家话错佢啊？ 喂，你话我个女穷啊？我个女系亿万妇女嚟噶。 亿万？红血球冇咁多啊。 我话俾你知，我系董事长， 仲冲董事长。 咁为咗你啊？ 唔好同人哋讲。 等阵，嗱，我嘅卡片。 非洲钻石贸易公司董事长。董事长刘定坚啊， 我今日啱啱系非洲翻嚟，原来我个女就系识到你班死仔啊！ 唔系啊，爸，我个男朋友系赵定先，呢班无赖缠住我啫嘛。 好，我哋翻去先。如果呢班人跟住嚟，我哋报差馆。 东东啊，东东，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东东，西伯啊，伯母， 哎呀，算数啦， 你两个开心啦，呢镬嘢俾你两个雷 Q 死啊！ 发仔啊，呢度系私人会所嚟噶，你快啲嚟同彤彤解释啊，唔系就俾人追咗噶啦，即刻到啊！ 唉， 喂，做咩嚟？ 喂。佢成个礼拜唔 Q 听我电话，唔 Q 见我，送花俾佢打翻转头，唉，讲嚟嘥 Q 气。 喂， 呢个唔系问题，沟唔沟到女好闲啫嘛，但系自己条女俾人叫咗咧，细系格，宁愿抢翻嚟礼手劈咗佢一件事。 呢啲叫男性尊严。 系咯， 啱听 ，Let's go。 死啦，咁耐都未嚟噶， 会唔会失常噶？ 我就系惊班友仔第一次跳噶咋，都唔知道会唔会缩沙。你哋做咩噶？ 我哋， 你话我哋做咩啊？ 跳舞啊嘛， 系咯系咯，我哋嚟跳舞啦， 快啲换衫啦，嚟啊嚟啊，快啲， 哎呀， 喂，快啲出去跳啊，出去啊， 唔出去跳得唔得？ 咁得，打到你喺度跳咯，唔使啦，快啲 出去，去跳见唔到彤彤女啦， 出去啊，快啲。 你唔好走住，你听我解释啦，你听我解释好唔好啊？彤彤， 你有冇绅士风度噶？ 冇啦， 快啲追啦！ 哇，有钱啊！ 你嗌啊，唔嗌正淑女嚟嘅，反罪，继续我条茄路。 你正经无赖嚟噶， 我系无赖，我竟然认过自己系真事啊！我老实话俾你听啊，以前嗰啲扮嘢由头到尾都唔系我主意，我冇呃过你噶。 乜你咁大个人冇脑嘅咩？ 唔系，我失败过好 Q 多镬，呢一镬我唔想冇咗你。我读得书少，我唔识讲靓说话氹你。 但我对你始终系实牙实齿嘅。 咁你带佢嚟美容中心侮辱我？ 我点 Q 住佢两个会咁嘅啫？ 你而家咩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噶啦！ 俾咗你啲兴啦，我哋上到猪女去揾你啊，真系俾人拉啊！ 咁兴仲揾我做咩 啊？你两只系慢噶喎！ 你仲话我慢？ 你何止慢啊，直情盲添啊！明知赵定识系大军友，都坐埋俾人掟。 咩叫掟啊？唔该你讲嘢小心啲啊！ 你自己心知肚明啊！ 你出去，我唔想同你讲。 我实翻出去噶，你话我踢爆你啊！你女人系咁噶，中意佢第二件嚟激自己一件。你中意佢咩？麻甩佬激一镬两镬得嘅咋，第三镬反面噶啦！你玩火啦你！ 你出去啊！ 好，我烂口发生出嚟咁贱命，要俾女人激噶啦！激啊激啊，激到小肠气啊！我同你讲啊，自己要小心啲啊！你唔俾我锡你，你要锡住自己。我讲完啦。 我出得嚟未啊？ 正衰仔嚟嘅，唔好俾我见到佢啊！ 徒弟，乜咁大火气啊？ 师傅，你嚟咗啊？ 师傅， 听讲你追女仔唔够人礼喎，咁我唔出山点得啊？乜你连个车房仔都捻佢唔赢啊？ 乜桥都出齐啦！ 哎呀，你有冇睇过张杏美教跳舞啊？一啊，二啊，三啊，四啊，还原基本步啊！ 咁即系点啊？ 即是说要学下我哋奸人组追女仔嘅基本绝招， 落药嘅，老土啲啩？ 老土桥永远都系最有效嘅桥嚟嘅。嗱，想当年嗰啲方艳芬、红线女、南红嘉玲，冇一个走得过我手指罅嘅，傻仔。 咁告我嘅？ 嗱，你开个 party， 佢成班人嚟玩，佢晕咗之后就唔知边个经手啦，事后咧。冇人叫你坐喺床边打正胎扮禽兽嘅傻仔，徒弟，咪话师傅唔帮你啊！我已经同你准备一张七步迷魂丹，嗱，送俾你。 睇咩午夜场？你都话咗唔好睇啦，翻嚟打几圈好过啦，睇戏。哇！哇！点咁多嘢？我拎面粉嚟。 哇！咁多双峰丸嘅。 嗯，啲柴好香喎，攞嚟冲壶先。 米玉啊， 咩事啊？ 我哋接到线报，怀疑呢度藏毒。 啊，边个陷害我哋？ 啊，边个陷害我哋咧？ 啊，边个陷害我哋？ 啊，边个陷害我哋咧？ 呢个问题我问嘅。 咁我唔问咯。 喂，有人嚟探你哋啊！ 人哋话俾我听，你哋俾人拉晒，我都唔系好信。 照定先，你唔使咁得戚，我知你搞乜鬼。 哎呀，你以为我搞乜嘢？我嚟担保你哋啊！ 你有咁好死？ 系啊，冇带银包添。今日又系星期六，又攞唔到钱，委屈下你哋等到星期一啦。 你唔好正古做怪啦，想讲咩讲啊？ 冇，我担保你哋出去去我新居嗰度开 party 啫嘛。切，而家冇法子啦。唯有我同洞洞蚊子一齐玩去啦！ 你想点啊，木仔？ 我话明十日之内叫到你条女，你唔记得啦？ 我好记得你。 打有差人夹住，敢打？ 傻啦！大家咁熟，点会打你啊？ 喂，发仔过嚟，唔好上嗰度。 你好嘢！ 诶，送上门俾你哋打，你哋都唔敢打吓？嗱，打心口啊，打背脊啊，仲可以。挖眼插喉咙，做咩？咁都唔敢打？ 喂，中树， 唔好冲动，慢慢，走住，慢慢。傻傻地嘅， 潮流兴啊嘛！ 你哋四个啊，冇一个系男人嚟，学人追女仔，搞到同我赵公子斗，怪怪地同我擦鞋啦！等我玩完玩净，弹翻俾你哋，执我二摊啊！诶？好多人恨执我二摊啊，都执唔到啊！ 哦， 作作嚟吓我，吓第二个啊得， 后面有两个差人噶。 好人，好人， 我都未听过。 王爷，打心口啦， 打背脊，背脊啊， 快打啊！ 喉咙啊， 差死你！冬 雪君，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要哪里嘛？ 喂，兄弟，你冇事啊？ 你哋死噶？边个叫你追噶？你哋知唔知我系边个？ 有钱大晒咩？边个叫你撩人先啊？我哋乜都睇唔到啊！ 一个二个等住争我二摊啦！ 咪嘈啊！ 唉，死啦！咁点算啊？喂，你哋够唔够嘢先？ 系，梗系够啦！ 嗱，够就得啦！你哋而家要好悲丧咁冲出去揽住班差佬，由佢呢只身上开几廿枪，杀身成人，掩护我去教堂岛度搵枝。咁我永远会记住你哋嘅。 好， 准死啊！ 浩哥。喂，你都输咗入嚟啊？ 系，我嚟担保你哋手续都办好噶。 浩哥，你真系好嘢啊！藏到咁大单嘢，你都可以担保我哋出嚟嘅。 除咗带埋真嘅，其他都系流嘢。我仲知佢买咗好多七部迷魂丹，又唔知道想害边个女仔。 我哋知啊， 咁我哋救人咯。 系咯，诶，咁样救人唔得噶，救人一定要咁啊，等得好熟啊，咁就系吐痰入边，等等搏搏搏。 做咩仲有咁闷啊？唔知点解？呢度咁多人，我反而谂起法仔啊！梗系余情未了啦。 喂，停车！咩事？ 送货噶，我公司叫我嚟送三个石膏像俾老细噶。 等我睇下先。入去啦。喂，我哋搬边几个啊？ 阿老友，出边嗰三个先系，入边嗰三个第二间噶。啊，请问厕所喺边度啊？ 你后边宾妹嗰个 啊？唔该。 喂，我入去先啦，你自己执身啦。 得啦。 喂，哎呀，哇，哎， 喂喂喂喂，嗰边啊。 哎呀，你几个咩嚟噶？ 系喎，咩嚟噶？石膏像啊！ 石膏像啊！ 啊，呢个石膏像又几靓仔喎，吓，靓仔！啊， 呢句又几滑正啊！ 打几锤都唔烂啊，几实正啊！哎呀，呢三个是人嚟噶，唔系石膏像嚟噶，会喐嘅，会打人噶。 我哋唔系人 噶， 我哋系机器问答游戏机，一加一等于几？ 二二。 请投注，请入钱， 攞钱啦，攞钱啦， 买大赔大，买多赔多。 你又买晒佢啦， 啱数。 二 啊二啊二，你老豆。 乜二我老豆啊？我买中咗喎。 中咗 钱啊！钱啊！ 机器故障，机器故障，入厂修理，入厂修理，入厂修理。 喂，仲有个喺度，喂，你陪， 睇住入厂，睇住佢入厂，睇住佢入厂，睇住佢入厂。 哇，咁大只乌蝇喎！ 赵生，唔知呢两粒系咩嚟咧？嗬， 我胃药嚟啫，我食嘅。 啊 ，cheers。咦，赵生，你呢？ 我饮。 想落药啊？呃第二个就得啫，呃阿姐咯，难啲啦。你搵翻晚大雷大雨，或者有啲机会嘅。 点会咁嘅？ 因为七部迷魂丹一早就研碎咗，踩喺两只杯度。我嗰两粒真系胃药嚟噶。 咁我哋， 你行咗六步啦，你行多一步啊，就晕噶啦。 你个卑鄙佬！ 我啲七部迷魂丹啊，系咁嘅色嘅。你打我，挂我啦，嚟啦，嚟啦，打啦，嚟啦。你行咗六步啦，行多一步啦，就晕噶啦，打我啦，打啦，打啦。 我死同你嗨啊！啱，打大力啲啊！ 好，我对付你先。 你唔好行埋嚟啊！你唔好行埋嚟啊！ 你嘛，快啲入去救人啦！ 米字啊，睇定你先啦。 个女主角都要讲呢句说话嘅，明知讲咗都系行埋嚟噶啦。 赵生，搞掂啦！ 好，教使我冲凉。 系。 赵生啊，听设计师讲话个浴缸有喷水设备嘅，点解唔觉嘅？ 哦，我都唔知喺边，会唔会喺三人石膏像嗰度咯？啊，可能呢个掣，冇嘅。 啊，我帮你 check 啊。 唔使啦，我自己得啦。啊，有啦有啦，暖暖地，不过唔好啊，一阵味嘅。 哦，可能是啲水喉身啦，有锈系咁噶啦，我帮你睇睇好吗？ 唔使啦，你出去先啦，我自己冲得啦。 慢慢嚟，赵生。 嗯。你哋出去走廊看住，边个都唔俾入嚟，唔准扫我兴。 赵生，你间房嘅隔声设备有咩事我哋唔知道？ 有咩事我会揿钟叫你哋噶啦。 哦， 又冇行雷闪电，又冇玫瑰花俾我踩，边有人啊？出去饮杯酒先。 死佬你，你仲唔死？木嘴，第六步啦，你都有今日啦！ 而家一人都食咗一粒啦！ 我有六步，我跳跳过嚟打 Q 死你！老婆婆你不要疼啊！ 迪神，过去咬他，过去啦，迪神， 咬你主人，不要咬我，咬你主人啊！ 小心啊！哎呀，好嘢，咬他，咬他啦！ 估唔到人咸湿嘅，而且狗都咁咸湿嘅，哎， 你 过 去，过去，你做咩啊？唔好过嚟啊！过去咬他啊！ 舐佢，咬佢，咬碎，咬死佢，咬死佢！ 一 个顶 上 边， 你仲 死？ 耶耶耶！恭喜恭喜！ 蚊子，起身啦！ 蚊子， 彤彤，哦， 发仔，发仔， 发仔，喂！发仔啊！ 啊，彤彤，啊都 动咩啊？走咗啦！ 吓，你做咩拉我？ 我要搵彤彤，我要搵阿彤彤，阿彤彤， 放开我！ 一个人喺度唔怕俾人箍颈啊！有样嘢你一直冇话俾我知喎。 咩啊？ 上次粒流星飞过嗰阵，你去咗个咩院？ 我点可以话俾你知啊？你走啦！ 真系要我走？ 系啊。 冇啦，我走啦，拜拜。 喂，你嗌多我几声都唔怕死啦？ 嗌咩啫？以前大家扮嘢我讲啫。而家打得咁高咁大咯，我冇诚意就唔嚟啦。嚟啊，上嚟爹掂佢啦！ 憎死你啊，成日呃我。 咁你冇呃过我咩？ 你呃我多啲啊！ 系啦系啦，我呃你多啲啦。最多我以后唔呃你咯。如果我再呃你嘅，你唔 like 我啊？ 你啲男人啊，个个都咁衰噶。 系咯系咯，啲男人衰晒，啲女人好晒咯。上次去过咩园啫？ 希望你唔好中意第二个女仔。 哦，冇问题。 嗯。 怕咩啫？大家咁熟嘅。诶、嗯。哎呀，流星啊！ 做咩啊？ 许愿咯。 许咩愿啊？ 希望第日沟女唔好俾你识穿啊！ 哎呀，哇！你好衰啊你！ 喂，讲笑咋？ 讲笑都唔得啊！ 其实我系想你做我纸饭婆啊，咁得未啊？ 你恨到啊你！ 喂，系时候压粥啦！诶，老细啊，一碗粥，一条油炸鬼， 又系你两条汗油啊！ 佢系我男朋友啊， 细伯，我叫 Frankie 啊， 点睇？ 嗯， 细伯有咩指教？ 你啊叫 Frankie 啊？ 系， 你同个女好 friend 嘅咩？ 好 friend 噶， 木仔，你沟我女唔系问题，不过唔好搞到佢唔 like 嘅。 我会照顾佢啊。 知唔知？知唔知？知唔知？ 唔好赌嘛，千祈唔好赌嘛。当我知道输到扑街嗰阵时，我后悔赌嘛。呢几十年来，我话俾你知，我成日赢嘛系呃你哋嘅，所以无论点都好，千祈唔好赌嘛。如果我唔赌嘛嘅话，而家就唔会喺呢度同你讲呢番说话。喂， 施舍下行行咩啊？ 咁恶噶？ 嗯？冇搞错啊？五蚊，俾多五蚊你妈妈 Q 啊嘛？ 攞去食饭，攞去买马，攞去跳舞，攞去买狗，攞去打台波。